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今天是周三，很多朋友在微博上跟我说，哎呀，好不适应，一开始上班，假期之后第一天就告诉他是周三这个消息，这样不是很好吗？感觉这一周赚到了一样。此刻呢，我们是在境外大街14号为大家带来直播。那昨天晚间是我们的点歌时间，在这儿呢，再一次的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周三板块的点歌规则。大家需要周二的晚间到周三的上午来到我的微博上面留下你的心情或者是故事以及想要听到的歌。周三的下午茶时光就可以安静的来听歌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找到我点歌，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但是现在只能听歌。同时呢，你可以告诉我你听歌的心情啊，这个可以到评论区留下来。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在微博上可以找到。首先还是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记者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9月21号0点到24点，本市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新增一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首都市民系列文化活动艺术让生活更美好第三届全民艺术普及月活动呢，今天在丰台区文化馆启动了，公布了9月和10月全市16区将举办的各类公益性群众文化活动，第二代文化一家人全民艺术普及卡通形象也同时发布。北京环球度假区在中秋假期开门迎客，北京老牌主题乐园欢乐谷的客流量是否会受到影响呢？今天北京欢乐谷发布的数据显示，中秋假期收官日同比2019年假期第三天游客接待量增长了近 80%， 营业收入增长近 260%。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听歌时光。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此刻你正在听我们的节目，欢迎你通过微博来告诉我，也让我知道有更多的朋友听到了待会儿留言朋友的心声。而昨天晚间开始呢，大家也留下了很多的歌，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秋天还是会给人一种悲伤的感觉？我觉得大家好像点的歌呢，多数当然跟昨天的假期有一定的关系，然后跟月色有关，但是这个月色之下好像也有很多人带有一点点伤感的情绪。那今天还没有来得及点歌的小熊同学说，节后就没有来得及点歌，告诉我是不是忘了今天是周三这件事儿，所以压根儿也记不起来中秋节是周二这件事儿。他说今天就要好好的听歌了。 还有想要安静的享受这40分钟时间的朋友，你们的心情我都收到了。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听到这首歌呢，是难得这一整期当中，整期里面难得的一首欢快一点的歌，我们今天就放到第一首好了。我来看一下，是被微胖耽误的凤凰点的，他说今年的全运会在西安走起了，所以呢想点一首《美丽中国走起来》，祝福运动健将们幸福安康，梦想成真，也祝福伟大的祖国民富国强，繁荣昌盛。哎呀，你这首歌点的真的是我应该怎么来形容呢？第一，非常的贴切；第二，非常的欢快；第三呢，也真的带有满满的祝福。美丽中国走起来，听这么欢快的歌，不给我留言吗？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找到我。长江的江，夏天的夏。 最爱，人来人往，生活节奏总是那么快，忙忙碌碌，忘记外面其实很精彩，每日每夜不停地奔忙，渴望拥抱梦想，敞开自由胸怀，大河上下千里高原，万重的山脉，长江黄河春暖花开，云朵也洁白，山中的鸟儿大声的歌唱，唱出那快乐，承受着天籁。美丽美丽中国走起来，不要迟疑，别再等待，一起摇摆。美丽美丽中国走起来，只要你寻找，就能找到精彩。摇摆，美丽美丽中国走起来，只要你寻找，就能找到你的最爱。豪放南国万月，不同的身材，无边无际，潮起潮落，浪花一排排，古往今来，历史的气概，五千年文明，中华的风采。美丽美丽中国走起来，不要迟疑，别再等待，一起摇摆。美丽美丽中国，寻找就能找到精彩，美丽美丽中国走起来，不要迟疑，别再等待，一起摇摆。美丽美丽中国走起来，只要你寻找就能找到。 谢谢凤凰同学，让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听到了这么欢快的《美丽中国走起来》。确实，我昨天好像还看到了一个我的同行发的，微博的 vlog， 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印象，就是已经全运会 到第14届了啊，14运了，但是好像我们对前面的全运会的这样一个记忆，小时候的记忆感觉有点淡。但是今年呢，因为很多的原因，比如说奥运会刚刚结束啊，这个大全民关注体育的热度还没有退去啊，等等一些外在的原因，包括疫情给大家带来的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哎，内在的这些原因好像相结合呢，今年的十四运很受到大家的关注，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可喜的一件事情。谢谢凤凰让我们听到这首美丽中国走起来。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继续的帮大家送歌送祝福了。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个板块，记得了，我们点歌送祝福，你的故事谁的歌板块呢，是每一个周三才会有，所以现在可以来关注我的微博，周二的晚间来点歌，也可以把你此刻听歌的心情在评论区留下来，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找到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爱云说，他的留言是说，中秋佳节本应该跟家里人团圆，却只能通过电话表达思念，所以想要点一首李荣浩的《爸爸妈妈》，想说虽然不能陪在你们身边，但我真的真的很爱你们，还要祝福所有的人阖家团圆。这是一份迟到了也还好啦大半天的一个祝福，因为大家是昨天点的歌嘛，所以昨天很应景。而李荣浩这首《爸爸妈妈》确实，其实从年头来看啊，算他比较早期的作品，但是呢，听歌词，真的什么时候都不过时，因为我们以前总说代沟，好像每一代和每一代之间都会有，但其实除了代沟之外，亲情、爱，真的每一代人身上也都会有。来听这首《爸爸妈妈》。也表达一下我这个中秋没有回家对于他们的思念。 我曾经很想知道，同样的话要说多少次才好，那些再三强调的唠叨，长大了才知道是不是需要。很少主动拥抱，就算为了自豪，腼腆的笑，要强而又低调，穿得不了我赠送的外套，过时也不丢掉。还是一样，太多理所应当，让人觉得平常。不算太小的房，冬暖夏凉的那间放着我的床。歌颂这种平凡，一两句唱不完，恩重如山，听起来不自然。回头去看，这是说了谢谢反而才亏欠的情感。哦，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妈妈总说经历的坎坷是度过青春的快乐，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小的房，冬暖夏凉的那间放着我的床。歌颂这种平凡，一两句唱不完，恩重如山， 听起来不自然，回头去看，这是说了谢谢反而才亏欠的情感。哦，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哦，爸爸妈妈总说经历的坎坷是度过青春的快乐，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哦，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妈妈总说经历的坎坷是度过青春的快乐，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 李荣浩《爸爸妈妈》。可能真的有很多的朋友在这个中秋都不能够回家跟父母团聚跟家人团圆，但是没有关系，再上一段时间的班，我们将会迎来十一长假。小儿一见说，感觉我刚才说想爸爸妈妈了，说的快，感觉快哭了。我只能说你的感觉可能发生了一点点的错位。我个人认为呢，我绝大多数的时候还是比较理性的一个人。而且我现在也正在计划着来看十一假期是不是可以回家，因为中秋假期确实第一很短，第二呢，我本来也有节目呀，我们的节目大家也知道，并没有跟着这个假期说周一周二我就没有节目，我可以回一趟家，没有，这个倒也没有给我的心理上面造成太大的一个负担。所以大家不用太揣测说，哎呀，我中秋没有回家了哈，主持人自己内心是不是很难过？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觉得，只要你心里面对父母、对家人的爱没有减少，其实不至于说你是不是在这一个特定的时间点回去看他们。所以昨天我过得也很开心，没有，还跟我爸妈在说，哎，你怎么没有发赏月的图片呀？怎么没有发朋友圈啊？然后我妈妈也会把他们，晚上赏月准备吃的各种小零食拍给我看。我觉得，家庭的氛围还在就可以了啊，确实没有。但你觉得我可能快哭了是，我这个中秋假期确实是有点辛苦，有点累啊。因为参加了一些公益活动，然后节目也正常在做，所以可能我今天的声音听起来会没有那么的，这叫什么说，有活力是吗？会让你们觉得我啊，是不是情绪上面受到影响？这个没有啊，完全没有。微博网友叫做亮剑4154，是一位新朋友。然后呢，因为你的留言留在了我们的置顶微博里面。那不是我们的直播帖啊，他说我在听945。好的，欢迎你坚持的听我们频率。也非常感谢你喜欢我们节目。但是我要再跟大家解释一下，怎么样可以比较快的给我留言，我又比较快的可以看到。因为你留在别的位置或者是私信给我呢，我没有那么快看到。现在点开微博 APP， 进去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之后，你不是会进我的主页吗？你进了主页，它不是上面会有微博两个字儿？这个微博两个字不是你的打开 APP 的那个微博两个字啊，是有主页的资料，有微博，有相册，对吧？你点开中间微博这两个字，它是按照顺序，按照时间顺序在排列。置顶微博的那一条是告诉大家怎么进入我们的微博粉丝二群，第二条你看到有 J 语，然后有我去环球影城的拼图，那个是今天的直播帖，点开评论可以像亮剑4154留言的一样告诉我此刻你正在听我们的945的声音。 多，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 好了，接下来的这个留言呢，可能也会让大家觉得有点伤感，但是我很感谢木子同学第一时间来分享了他的心情。昨天的中秋之日啊，木子同学说，我遇到了一个倒退十几年想见却见不到，现在本来都淡忘的人，内心五味杂陈。想点一首张国荣的《明月夜》，但是呢又想听听白雪的《旧时光》，自己也说不清哪首歌符合这个中秋偶遇的复杂心理，所以想要请我帮他选择。我帮你选择了张国荣的《明月夜》这两首歌呢，我都认真的看了歌词，其实表达的情绪比较的接近，但我个人认为可能张国荣的声线在这样一个下午来听更加符合你昨天给我留言的那一刻的心境。中秋偶遇，心情有点复杂。我看完你的故事，我大概可以想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但是我不是你，可能我真的无法完全100%的体会你复杂的心境。我只有说，有一些人如果真的忘不掉，那就把它留在心里吧，不要强迫自己去淡忘。因为说明它真的在你心里很重要。只有你把那个位置留给他了，你可能才能够接下来很好的面对后面的人，后面的事，过很好的人生。如果你一直在纠结说我想要忘掉他，但是你的身体和心理告诉你说我不想忘掉他，你一直在自我撕扯拉扯的话，可能你真的没有办法很好的进入接下来的生活。所以我想跟你一起听明月夜。 等待的容颜是否依然没有改变，迎接我一身仆仆风尘。等待我的人是否还坐在窗前，带几行清泪迎接晨昏。是否还依然在门前挂一盏小灯，牵一抹回到你身边。明明是一场空在梦里浮沉，不敢问当年是假是真。流水不管年华任它去悠悠，我心无处寻。经过多少年，只有我还在窗前，冷冷的黑夜在我身边。没有一盏灯，没有一个等待的人，只有夜色依旧如从前。小灯牵引我回到你身边。明明是一场空在梦里浮沉，不敢问当年是假是真。流水不管年华任它去悠悠，我心无处寻觅。经过多少年，只有我还在窗前，冷冷的黑 黑夜在我身边，没有一盏灯，没有一个等待的人，只有夜色依旧如从前，明月也依旧如从前，明月也依旧如从前。 刚才跟我一起来分享他在昨天，我约了一个在十几年前很想见却见不到的人的心情的木子同学。不知道听完了这首歌和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一小段话，你是不是稍稍的释然了一点？有时候歌曲的魅力可能就在于此，在某一个时间点就很想要听到这首歌，因为他觉得完全表达了心境，但是真的听完了呢，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回味思考，然后继续前进。 等待的容颜是否依然没有改变，迎接我。 接下来为方然同学送歌，他说想要点一首声声慢，两手空空心事重重，想安安静静的享受一下这40分钟的惬意，还问我点歌晚不晚。对，今天下午才点，虽然时间严格意义上来说有一点晚了，但是你想要享受这40分钟惬意的愿望怎么能够不满足呢？很多朋友都会说，其实我们周一周二周四的节目也会给大家带来很丰富的内容，但是好像大家真的会独宠周三的板块，也许就是因为我们在很密集的输出一些信息的时候，就很难真正的让自己安静下来，说这40分钟我就什么都不想想，只想听一听别人的心事，然后听几首好听的歌。你的故事谁的歌板块呢，从我们去年设置到现在，大家依然很喜欢，我也很感恩。也希望可以一直保留这个板块，陪伴大家每一个周三享受难得的40分钟的惬意时光，来听崔开潮的声声慢。如果此刻你也在听歌，想告诉我你听歌的心情，可以来到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的微博第二条 J 语，可以给我留言。 青砖伴瓦漆，白马踏新泥，山花娇艳，暮色丛染红巾，屋檐洒雨滴，炊烟袅袅起，蹉跎辗转，宛然的你在哪里？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月落乌啼，月牙落孤井，零零碎碎，点点滴滴，梦里有花，梦里青草地。长发银涟漪，白布沾湿髻，河童撑杆，白长舟渡古稀，屋檐洒雨滴，炊烟袅袅起，蹉跎辗转，宛然的你在哪里？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月落乌啼，月牙落孤井，零零碎碎， 点点滴滴，梦里有花，梦里青草地。青砖伴瓦漆，白马踏新泥，山花娇艳，暮色丛染红巾。屋檐洒雨滴，炊烟袅袅起，蹉跎辗转，宛然的你在哪里？ 国风的一首歌《声声慢》，送给想要安静听歌的方然同学。可能有一段时间，第三季度的尾巴马上进入到第四季度，很多的朋友也都在，我身边的朋友啊，也都在跟我表达，觉得哎呀，时间很快，很忙碌，忙忙碌碌的，怎么就到了第四季度了呢？我自己也是这种感觉，而且最近呢，这个工作的节奏也会比较的紧张一点。所以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也有点恍神了，我觉得这40分钟我好像跟大家一样，觉得真的还是挺惬意的。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小儿意见同学想要听的，他说点一首赵英俊的花，感觉歌词曲子配上那副嗓子悲伤到了极点，有一段时间还挺迷恋这种悲伤的，经历的每一件事儿，遇见的每一个人是人生的必然，回头看看曾经的迷惘，感受到了痛苦，是到了该转折的信号。宽容、原谅、责任，不停地周而复始，是否就是入世的修炼呢？点这首花送别过去的自己。留言有一点伤感，但是好像听起来你已经开始准备要转折了，对吗？这应该就是人生的一种修炼吧。就是你不断的在理解一些事儿，然后不断的跳脱出来，好像从第三个视角去看其中的自己，然后再进去体验，然后好像又有一段时间可以跳脱出来再去总结，周而复始。我们来听这首确实有一些些伤感的话，但是伤感的歌曲往往也会给我们隐藏一些力量。此刻你在听歌，依然可以到微博上面来找我，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 是你的迷障，琐碎的日常，是我的奢望，我一无所有，我只剩惆怅。痛浩浩荡荡，靠什么丈量？我想原谅，不知替谁原谅。繁花落下， 飞的希望。 这首歌它其实同样也是《送你一朵小红花》这部电影的原声带作品之一，是电影的推广曲。它可能不如片尾曲《送你一朵小红花》那么的有名，但是确实它整个的编曲的风格啊，然后赵英俊的处理啊，声线上的处理，会可能真的有点带入他当时的身体的一些状况，对于生命的一些理解。不知道小儿遇见同学听完了之后会不会也像我刚才说的，一段时间我们可能是在体验生命，另外一段时间呢我们也在尝试着理解生命。刚才送了明月夜给木子同学，他说谢谢亲爱的夏夏，他说刚才正在烈日之下进到一个快餐店坐下，想起哎听歌时间到了，就插上耳机用手机在听，一下先听到了我的建议，激动的大口喝了一口冰饮啊。虽然说今天天气是有点热，但是已经入秋了，但是还是不太建议你这样大口的喝冰饮。他说喝完了之后才觉得安静了一点，我的昨天过去了，今天好像又已经把这个人淡忘了，只当昨天是做了一场梦吧。那就很好啊，那说明你已经和自己内心的那个自己达成了和解，你已经可以做到说服自己真的就去淡忘它。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也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你的故事谁的歌了。西西姑姑想要听到一首刘瑞琦版本的独家记忆，说一切都在歌里了。好的，怎么这话听起来还是过节的气氛呢？一切都在酒里了是吗？好，不管此刻你的手边是茶咖啡还是其他的饮料或者是白开水，我们一切都在歌里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你们喜欢周三的板块。我要去稍作休息一下，迎接明天的下午茶时光了。明天下午3:18我依然在 FM94.5 乐享下午茶等你们，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有什么其他想说的话也欢迎大家到微博上来找我，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明天见。 忘记分开后的第几天起喜欢一个人看下大雨，没联络，孤单就像连锁反应，想要快乐都没力气，雷雨世界像场灾难电影，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谁也没有时光机器，已经结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是你，是给我。 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